几段旧爱昙花一刹芬芳，万几人划过梦的中央，每次回首间总留一抹惆怅，拼凑填满半生浮想。不屑谁说倾国远近有多荒凉，忘乎所以间爱的痴狂，一别两宽细数曾经过往，梦中你还如当初模样，早知惊鸿一场，何必情深一往，昨日人去楼空泪未凉，道不尽缘分无常，情如风过水淌，红尘难逃几次人生。说倾国远近有多荒凉，忘乎所以间爱的痴狂，一别两宽细数曾经过往，梦中你还如当初模样，早知惊鸿一场，何必情深一往，昨日人去楼空泪未凉，道不尽缘逃几次人生花黄，早知旧梦一场，莫叹心如水凉，冬去春回花又满山岗，谁不是阵阵感伤，不住感叹两行，他日总有某人一世情长，他日总有某人一世。 黄沙，暮色染黄昏，孤城楼眺望远方的那个人，是否依然等待他归程？黑云压城，百草无北风，长安姑娘心系远征人，战鼓声声，铁马破光门， 香调 流骨存风，流容易雪秀，流观四时曾邂逅，佳人西周。 西周何有远树平高桥，阴险房外雨不收，稚子牵牛。手机沉浮摇入花中咫尺， 金曲敲横京城难通， 盼你渡口，待你桥头，松香阶梯走，回去龙袖忽出花袖，几位是落海连波动，有数曲 地琉璃中，珍珠子将灯晶莹了，天明地成灰土，刀工何休，举手也顾破断青蓝又照我，银灯加照只因归红柳，神魂如寄此时逍遥不忧。娇眉玉手，只高这青兰口，只贵这润英愁。持戒或知他不能求，醉风歌知他不必候。只愿灵犀过西陵，光暗相投。 晚来听吹奏，只一听秋水问蜉蝣。几弦明不可两北斗，却何心相思最温柔。顾盼花发红梦，怦然而梦。你若是罢休皆回眸，惜我才已经为红丝天地愁。今日所知此心逍遥无 声声伴唱谣，乌篷水面风急摇，拨云淡淡月出桥，江上花放群相绕，东南酒堂知己遥。弦月浓落天色微摇，半樽清酒斟的逍遥，白衣纵马红柳年少，佳人倾城回眸浅笑。 浅笑， 玉笛声声，月色皎皎，起舞翩翩，轻盈。 小寥到阴间，回首前尘已远，看人间风月缱绻，说爱恨多辗转。那一场大梦惊艳，早已别过千帆，他是我年少经验，只一眼便沦陷。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已落，晓风干，泪痕残，遇见现实赌与血蓝，难难难难难难。人生隔间飞索，灵魂长似旧茧锁，笑声寒夜阑珊，怕人询问眼泪装欢，慢慢慢慢慢慢。 花开花落，青铜过树影婆娑，把月光剪成你的轮廓，就在我眼底闪烁，为你褪去一身粉末，斩断时间过错与错过， 用笑容编织梦的遗落，浮生里书卷云朵，守着白头，说着以后，余生多久供你拥有，紧握的手的心上弹奏，春光中笑颜如旧，守着白头，说着以后，余生多久 似相遇的你，路人闹听听看我滑稽，为你一笑我愿做后戏，一生能有几许，牵肠挂肚情意，你大可不必猜忌寻觅，我愿意一生为你追寻，呼享受不语，雨打荷叶。 悄悄了几滴，又怎能熄灭心中柔情，谈笑中提起你，疼痛这般熟悉，如今的你在何处飘零，一片片破碎的心难拾起，你我为何沦落这步天地， 就这般望着你，难免我愁皱住你我心跳，莲花草穿窗荡悠悠日夜，你懂我心房酸我脸黄，一身的伤生有何惧，也许只是一个背影，天亮之后就出现，你又会在何处伫立，是否也在等我的你， 草木为你是青山，嘲笑世间情难量的天作歌。 Yeah. 君不见，阶级无翩翩；君不见，且姑色绵绵；君不见，且嫣然一笑醉人容颜；君不见，且醉笑红笺；君不见，且几滴恋恋；君不见。情丝一生盼，落花纷飞，飘散迷乱双眼，烟波江畔，渔船尽消，灯火阑珊。我依然醉生梦死般，笑看世事似水变迁。一人叹，叹不尽相思苦，一花间切起舞翩翩，君不见，且姑色绵绵；君不见，且嫣然一笑醉人容颜；君不见，且醉笑红笺；君不见，且几滴恋恋。转又一年，烟花为谁绚烂，今夜依旧无眠。我轻叹世人都沉醉，窗外风景随心变幻，灯火闪邀明月共举杯，花丛 江南，山水如墨染，宛若丹青未干，提笔人蝶欲穿，新愁临绣船，画一对青蓝，缱绻依然。天色正点蓝，波光似锦缎，追着零星白帆，诗情满千卷难，宇宙极为干，鸳鸯凭轩栏，青色相伴。一叶轻船，一双桨幽兰，一面江风微拂素罗衫，雨过点点聚散，声声浅淡，天今晚炊烟袅飘烟斑，一叶轻船，一双人依栏，一曲烟雨行舟太缓慢，执手相看，把酒当歌言欢，红尘路漫漫，愿今生与 茫茫江景月，忽闻水上琵琶声，主人忘归客不发，曲声暗问弹着谁，琵琶声停欲止。 一船相见要相见，天就会灯窗开眼，千呼万唤始出来，又把琵琶伴正面，转轴拨弦三两声，未成几调弦有情，弦弦也一声声色，似诉平生不得志，低眉纤手细细弹，说尽心中无限事，轻弄满你莫浮雕，初为你叫好模样， 白雪苍苍如 有眼前柳林下南，冰川冷色先凝结，凝结不透声再现。 青色落尽半旧物， 今年欢笑复明年，秋月春风等闲读，低走从今爱一宿，不去朝来颜色故。 手中的宝剑颓废，春水被遗忘在温泉。 机会，是谁让我无法忘记城市的漆黑，无畏不怕山穷水尽，我也不后退，伤悲谁醉我下场，最后一身清冽。上笑脸成危险，一声轻叹醉从前，山河依旧变容颜。笑看往事与君不见，千军万马来相见，太极八卦乾坤万象命中现。忽惊雷，我在梦里看见命运踏轮回，火焰呼啸而过，手中的宝剑颓废，春水被遗忘在晚秋里难追回，四海之内的座位辗转了几回，是谁让我无法忘记城市的漆黑，无畏不怕山穷水尽，我也不后退，伤悲谁醉我沙场，最后一声惊雷。忽惊雷，我在梦里看见命运大轮回，火焰呼啸而过，手中的宝剑颓废，春水被遗忘在晚秋里难追回，四海之内的座位辗转了几回，是谁让无法忘记城市的漆黑，无畏不怕山穷水尽，我也不后退，伤悲谁醉我沙场，听最后一声惊雷。 声声伴唱谣，乌篷水面风急了，拨云淡淡月出桥，江上花放群相绕，东南酒堂知己遥，七月浓落天色微摇，半樽清酒斟的逍遥，白衣纵马风流年少，佳人倾城回眸浅笑， 上相思念尽。 哭了夫人，含泪泣血。 只等他回眸秋水被隐去，只以他颠簸去苦多，这三两苦酒放置离不可，只等他将思念摇落， 心多憔悴，爱赋予东流的水，生命丰沛 全天使人间。 虚假，说陪我浪迹天涯都作假， 就一无端沙发被你成下万卷发，就我一无定天下在你保存期盼到夜吧， 悲怨不如恋花仙，世人间知情且看，一曲终了玉金断，皆是无忌天下仙，悲怨不如青春天，世人 画一只狼来让红霞，眉目如画一起施加，我陪你浪迹天涯，我心思在沙拉，世界爱的是惩罚，不忠不他君临天下，只能早日悬挂， 玄机是海家人起风沙， 被你沉下万千发，三千压下的终是虚化，皆是无忌此生了无牵挂，

香磨尽日暮，化身出我侮辱，青山可怜遮不住，金缕衣不辜负，众里寻达千百度，回首间阑珊处，江山不及英雄无，不经意叹与孤，饮尽杯中一下的落九天，自古情难断意难全，我已揽下醉卧我笑道歉，空听梦半生寒，只为旧得此生一寸琴安，抬眼往事狼烟，迟迟不见当年的杜我言，山水迷却不见，香磨尽日暮，化身出我侮辱，青山可怜遮不住，金缕衣不辜负，众里寻达千百度，回首间阑珊处，江山不及英雄无，不经意叹与孤，敬杯中一下的落九天，自古情难断意难全，我已揽下醉卧我笑道歉，空听梦半生寒，只为求得此生一寸心安，抬眼往事狼烟，迟迟不见当年的杜我言，山水迷却不见，自古情难断意难全，我已揽下醉卧我笑道歉，共听梦半生寒，只为求得此生一寸心安，抬眼往事狼烟，迟迟不见当年的杜我言，山水迷却不见， 这种煎熬而置身事外的镜子在一旁冷笑，没完没了的案件持续叫嚣，怕没人注意到他们得意着作妖，纷纷扰扰着人间缺个公道，我此三界别无心自顾去逍遥， 此去彼今年荒野寒树换红颜，往事散云烟，是存过影花一圈， 几款川流不息，灯红酒绿变成孤寂，沾沾 静静的人们未曾怀疑，在此地荣华富贵是唯一的真理。机关算尽后徒留一地黄金，那种的苦苦不得安息无人在意。夜色降临故事落下一声叹息，我沉下来把心去也乐得随意。 心在雨中打水面，就像思念。 撑伞拥我入怀中，一字一句誓言多慎重，你眼中有柔情千种，如脉脉春风，冰雪也相融。

身上，美的阳说明会点亮些旧时的酒浆，像江南这朵花对春风雨红老，动情总似我风流爱天下，但是肯相逢知己心有七八，要我还等去醉眼望到烟霞，像江北饮过马对西风雨黄沙，无情也似我相见的张桃花，人世难相逢写青山随白发，感慨为霜雪相赠眉间一道疤。旗开月花，浓醉到更不慌张，忙说道无暇少年时，敢跨玉带宝剑轻匆忙，面性子真说话，旧茅草也被神仙躺，叫友人倚南北，洒落不及冬夏，算冬夏好气未曾罢，在地里间风出金花，问来兰胸襟谁似我，将日月山海一笔笑纳，只请你不作答，钟声响于外寄生涯，不必英雄名讳借两个旧时的酒家，像江南这朵花对春风雨红老，动情总似我风流爱天下，人世很相逢知己心有七八，要我还当去醉眼望到烟霞，像江北云过马对西风雨黄沙，无情也似我迎前风长桃花，人世难相逢写青山醉白发，感慨为霜雪相赠眉间一道疤，当此时一树都算牵挂，来黄北成就天纵我潇洒，风流不曾老，唐家常作年华，凭我纵马去过剑地杯中觅生涯，当此时生死也算牵挂，来黄长好醉不负天纵潇洒，风流不曾老，唐家常作年华，凭我自由去知纵观两不为下。 在石碑上的印记是否隐藏着秘密，在你的眼神中我看到了青丝万缕，故乡的忧郁写下琵琶的旋律，飘逸的外衣街上叫卖的小曲，仿佛隔空变换到哪里，一切模糊又清晰，几秒钟的世界感叹不平凡的意义， 零落飘起这昼日落西走一回断肠的舞曲，太极荒野如此的美丽，殊不知是谁的墨笔 土雕。

长片刻珍惜。 昨夜星辰恰似你，生无双翼，却心有一点灵犀。愿世间春秋与天地，眼中唯有一个你，哭了悲喜的诗中尽致淋漓。愿此间山有木兮，情有意，天涯海角皆随你，纵然回忆才变了不如归去。愿世间春秋与天地，眼中唯有一个你，哭了悲喜的诗中尽致淋漓。你我情意当如此精致淋漓。 直抱，余生无痕。 曾抚弄的雨笑，晚风携走它满苗样的红绡。困顿心之薄暮桥，真情未了，他说来生愿借康里来报。心如真如泪滴若知何自了，明前心潮为他多澎了几少，恍然听闻情音作断弦怎能调，那庭外的鬼子音乐人俱老，那庭外的鬼子音乐人俱 喜欢喝的茶叫做乌龙，衣服爱穿中国红。无论是炎夏或寒冬，我都很向往山门外的天空。还在南方等我下山的我的人叫小罗。我独坐一世太极拳，右手一剑刺身前，早退这招叫清玄，破轻功飞燕。我骑骏一马力破天，一身正气荡人间，出八两我心愿，老师傅再见。要想练就绝世武功，就要忍受常人难忍受的痛。师父喜欢喝的茶叫做乌龙，衣服爱穿中国风。无论是炎夏或寒冬，我都很向往山门外的天空。还在南方等我下山的我的人叫小罗。 我独坐一世太极拳，右手一剑刺身前，早退这招叫清玄，破轻功飞燕。我骑骏一马力破天，一身正气荡人间，出八两我心愿，老师傅再见。 人法地，地法天， 浮把黄雪染千山一寸沙，悲欢临摹白白世无双，鬼面似笑永好似心沙，这是宿命在逼迫我反感。永生执念寻觅相思化绽放，那少年轻言岁月成心茫，仙路迢迢枯骨露成王，这是英雄他生来的战场。 我曾背负誓言花，水打下过四方，我曾望着星光伴一人而唱， 我曾执手着电光游走宇宙过红光，我曾祈求天地与万物护你有你护 流淌，天晴朗，好风